今日東涌日東二村結日樓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工作人員的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好了，我們又回來星期二晚岑日飛主持的廣東廣西，今日的話題叫做香港的古墓、不是、小龍女的古墓派、我們不是講武俠小說，講古墓。咁啊，就個嘉賓咧，就直播室度有阿梁基永博士， 系大家好。 咁啊，阿梁博士咧就其實好多身份嘅，佢又啊文獻學嘅專家，又係書畫家，又係收藏家，又係音樂史嘅學者，係嘛？咁啊，仲有其他嘢，我知道你又搞音樂、搞古琴嘅 嚇。係。 咁咧就佢最近咧就對古墓好有興趣，我哋今日同佢講。咁另一位嘉賓咧就係、是、啊香港史專家丁新柏啊，丁公， 係你好，你好， 丁公， 係， 咁啊，講公古墓咧，阿丁公啊，冇你唔得嘅喎， 係 啊，依家你係香港史專家， 係問， 咁啊，嗱，我哋今日講個古墓咧，其實範圍好廣嘅，因為香港咁多墓園、墓穴啊嗰啲墳場都有排講啦，係嘛，丁公， 係啊， 如果講古蹟咧，我諗講一個禮拜都講唔完，香港應該超過200多個古蹟，係咪，丁公？ 唔止 添啊！講古蹟仲犀利，咁啊，淨係集中講古墓。咁而家聽眾一般咧就所知嘅古墓就李靖屋村嗰、那個， 係啦。 先講嗰個先啦，因為嗰個最有名嘅。 係啊 係啊，呢、這個係你啊歷史博物館嗰時你做館長喎，已經成為鎮館之寶喎，係嘛？ 係啊係啊，因為佢係1955年發現嘅。咁我記得我退休嘅時候咧，啲記者問我咧，即係其實任內有樣咩最驚咧？咁我就話：喂，最驚就係任內即係你就我冇冧咗咁。 真係咁容易冧嘅咩嚇？ 嗱，其實咧係有原因嘅。 係。 因為其實本來就唔會諗到，即係冇乜理由會2000年嘅冇會冧嘅。問題就係、因為出邊填咗海啊。 哦， 係。 咁啊，因為我哋一路即係我哋有啲專家咧，就一路有人揾啲儀器 check 住咧，就發現下面嗰個地下水個水位係喐動得好緊要。 係哦， 呢樣嘢我哋就驚起上嚟，即係因為呢個係同填海有關係嘅，使到嗰個變有所變化下面嗰個水位。咁啊，所以就驚起上嚟。咁呢個係1955年嘅。 嗰時係已經係郭亮雄做港督嚇。 系嗰阵时过两年， 咁就研究呢个古墓，听讲系呢个系香港大学个中文系嘅林养山，有冇教过你啊？ 冇，林养山我入大学嘅时候佢离开咗噶啦， 离开咗系， 佢系西人嚟噶嘛， 系啊， 阿 Drake 啊嘛 ，F. Drake 啊，咁啊嗱，其实咁佢就冇教过我，不过咧就佢其中有份參與發掘的一個學生咧，就教過我。 哦，係邊位啊？ 咁嗰阿劉慧邁啊， 慧邁 Michael Lau 佢收尾係馮明山博物館嘅館長。 哦， 咁嗰陣時佢就即係嗰陣時係教過我陶瓷嘅，喺大學嘅時候。咁佢就當年係阿林養山教授就帶住一班學生，即係我諗係入去發掘咁樣樣。 我哋而家咧就去到嗱，而家佢喺嗰個。李靖屋村嗰個博物館喺東京街嘛，係嘛？ 係啊， 喺、 東 京街，長沙灣東京街嗰度。但係我哋係依個係普通人入唔得去嘅，即係唔可以入內嘅。你入過去啦，係嘛？ 其實好耐唔俾人入㗎啦。 係啊， 哦，最初開嗰陣時係俾入 嘅。最初嘅時候俾入嘅。 哦，咁對頭咁窄，入兩個嘅就限聚㗎咯喎。 冇錯啦，同埋咧踩爛個地啊。 哦， 丁公你入過啦。 我嗰时候入过，系啦系啦 咁而家讲话俾入系俾到几时嘅事啊？ 其实好耐唔俾入噶啦， 好耐唔俾入噶啦。佢而家你可以外边佢有啲出土嘢咧，冚烂拎拎晒出嚟俾你睇。 系啦系啦系啦， 里边就冇嘢噶啦。不过 里边咪睇下啲个结构啊。 结构啊，系啦。 啊，其实丁公啊，我一直都有个疑惑吓，究竟有冇啲专家有曾经研究佢呢个墓主人究竟系咩人？ 到而家都仲系一个谜， 系 咯， 因为里边完全冇遗骨， 哦，冇骨嘅， 冇嘅， 咁啊，淨係得一啲陪葬品。 嗯嗯。 咁啊，嗰啲陪葬品其實就都幾似廣州即係發現嗰啲嘅，即係嗰啲咁樣嘅陶屋啊，嗰啲咁樣嘅嘢都係。 而且個牆上邊嗰個磚文都寫住係番禺話。 嗰、那個就最有價值啊！ 嗰、那個好似阿姚公研究過喎。 係啦、啊，就當年阿姚公研究過啦，大吉番禺啊嘛。 嗯嗯嗯。咁、但係佢當初究竟係冇葬過人咧，定係個骨已經爛咗咧？如果講冇揾骨嘅意思， 似乎我哋懷疑佢係一個衣冠冢嚟。 系 哦， 因为完全找不到骨，因为你就算是个人的骨化了都会有啲痕迹喺度。 系咯，系咯。 咁但系里面就完全冇咯。 嗯。 咁所以我哋就怀疑会是一个衣冠冢。 嗱、有两个推测啊，丁公你信边个？一个就话嗰个墓主可能系严官， 系 一个就话系一个流落嘅贵族。 哦、我想那年代流落贵族的机会就不大啦。 唔大， 系啦， 应该系严官。 嚴官機會大啲。 哦，東漢時期嘅嚴官係邊個嗱？東漢好耐噶啦，都由依、這個漢光武開始嗰時係 2000年啦。 係啦，2000年喎。 2000年 咁好難推測邊個年代喎。 因為我哋呢個地方好早已經係產鹽嘅，咁能夠喺呢度即係有個嗱，因為到今日為止咧，呢個係獨一無二發現嘅一個磚室墓， 係 咁其他啲林林沈沈墓係有嘅，但係一個咁完整嘅磚室墓咧，就只係得呢個李鄭屋呢一個，咁、所以我哋就懷疑起碼佢有翻啲身份啦。咁我諗下嗰個年代喺一個咁偏遠嘅地方，又可以有咁上下有身份嘅咧，咁就會估係嚴官啦。咁但係冇證據嘅。 咁、但係通常嚟講咧，嗱，阿山金老人，嗱，你有冇考慮一個問題咧？就是、我最近一次去睇咧，就係舊年啊。咁我咧就懷住一個好好奇嘅心咧，我想睇下佢當時嘅坐向啊。 風水 係啦。咁嗱，因為咧。其實我哋而家沿用嘅所謂堪輿嘅咁多嘢啦嚇，咁佢究竟喺東漢嘅時候是否就遵循住我哋而家認為嘅嗰個坐向啦嚇咁樣？咁我其實我去實地嗰度考察過啊，咁啊甚至用一啲羅庚之類嘅嘢都去睇過，係咁我發現咧，其實至少睇佢現場嘅嗰個向咧。是合理的，即基本上跟我們現在合理的。當然了，我們現在講得比較早期的堪輿可能大概只能去到所謂盡、這個也是代考的，其實它很多流離的文獻都代考， 是 但是如果看它那個位置呢，如果從即最粗淺的聯頭看它是合理的，是至少證明呢在當時在廣東地區呢這個堪輿的初級的觀念至少是很成熟， 系 哦，系呢、這个系。 咁有冇研究广州嗰扎汉墓咧？ 嗱，所以 系啊，依个阿梁基永就广州，广州读书啊，应该好熟啊。 系咯， 系啊。咁其实咧就小弟因为咧我可能比其他，因为咁嘅，因为呢两年咧就。確實是因為不可以去外國啦，又不可以去旅行啦，咁閒來無事都行好多地方。咁行之餘咧，其實我好多時候喺度諗啦。咁我就入咗好多一啲群組啊。咁有啲群組咧，真係都幾多高人，佢哋都會行山，好犀利。 尋墓員啦，嗰啲叫尋墓。 係啊，各種各樣嘅嗰啲 group 啦，好犀利㗎。佢哋咧就 萬幾個會員，我見到係有。 有，而且咧就佢哋咧基本上咧好多窿窿罅罅都去過。 係㗎，係 啊。咁我入咗去之後咧，亦都學咗唔少嘢，好多前輩咧好肯教嘅。咁我就我發現咧就咁樣啦，就分幾類啦嚇。咁一類咧就純粹是看的，行山看啊，哪裡有什麼他會很熱心講。咁有些呢就是風水的，有些是群組又好特別注重這件事，咁各種隊友。咁我比較八卦啦，咁我又去睇，咁加上呢之前我在廣州學習同埋生活過好多年。咁所以呢反而我覺得我自己唯一嘅長處就係我比較清楚省城嘅嗰種制度啦，同埋嗰邊見到嘅呢啲嘢究竟係點樣㗎，咁我就比較啦，咁比較之餘呢我就發現呢佢同我睇嘅其他項目其實真係好接近，即係我覺得東漢呢個係冇問題 嘅， 只不過我最奇怪嘅就係點解佢冇骸骨呢件事我都好留心，係囉。咁但係我喺實地睇過之後呢，我發現佢同廣州其他地方出到的漢墓呢，它有一個很明顯的地方，就是 如果從聯投的角度上嚟分析，佢係好合理嘅，即係佢嗰個選址啊，係非常合理嘅。雖然而家填咗海，但你仍然可以睇出，因為我去咗嗰個睇佢個當時有個圖，係畫嗰個海岸線嘅圖。 冇錯冇錯。 係啊，我就發現佢係個選址好合理嘅。 係 咁甚至個觀看嘅向 唔係太遠嘅 啫。係啊係啊嚇啊！而且咧，佢選址嗰個位啊，佢藏得好靚。係佢嗰個縮、哦即係所謂俗語講嗰個縮。嗰、那個法咧用得好好嘅，嚇、 哦 啊！我就覺得我話真係呢一點咧，佢喺廣州發現嘅其他漢墓裏邊咧，佢選得好，係嗱，而家廣州比較有名，譬如嗰個南越王墓啦嚇，咁、啊、但係南越王墓嘅向係有啲奇怪嘅，係因為佢嘅向咧，誒佢嗰個位置嗰個山太細。咁象江嗰個位置咧，個山係好細，即係喺白雲山嘅脈嚟講咧，其實唔係好好嘅。 係係係。 咁嗱，而家我哋唔知道佢邊個先邊個後啊。 但我諗咧、因為嗰個會早啊。 係。 會唔會係因為東漢始終可能會係已經即係呢方面嗰個發展已經比較 哦，係啦係啦， 因為 覺得呢個可能 嗰個係西漢初喎。 係係，即係時間已經有差距啦。 有差距係啦。 咁可能堪輿學亦都喺呢一兩百年之間又有一個。有一個飛躍亦都唔出奇嘅， 係啊， 咁但係不講不管點都好啦，我覺得即係話香港有一個咁樣嘅即係作為喺華南地區嚟講，亦都係少有嘅，係啊。咁但係咧，佢有幾個地方，我覺得好值得即係留啲謎團都好啊。第一就係佢究竟係咪本地人都係一個問題， 係啊。 其實最關鍵的問題就是究竟呢個是不是本地人？如果按照以前的習俗咧，基本上你話如果按照我哋以後以唐宋以後的習俗咧，就歸葬是很重要的 係 咯， 對。 如果呢個嚴官、而且裏頭隨葬的亦都比較高級的因為佢出現了一些金器，係咁呢個隨葬品的級數相當地高。 佢都系五啊几件就话精工，好似又话 差唔多 都嘢。 咁但系如果相比起同期嘅汉墓，佢唔算少噶啦，其实 系 咁而且东汉咧有呢个厚葬嘅习俗啊。 系东汉厚葬冇错。 系啊，咁但系佢究竟系咪本地人咧？咁啊唔知。咁其实嗱，阿丁工我一直都有个问题，又觉得好奇怪嘅。就 系 嗱，我而家我哋讲下所谓本地人啦吓。咁啊，本地人嘅概念咧。按照譬如好似蕭國健嘅解説啦，咁佢話我哋呢度原來本地人咧就係啲苗啊、苗啊、咩邪啊之類啦，咁即係話係蠻夷嘅啦。 係啦， 咁唐宋以後咧就嚟咗姓鄧啦、姓文啦呢班人啦。 係啦，係啦，係啦。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我一直覺得有一個問題， 係 如果姓鄧、姓文、姓廖呢啲家族，如果佢哋真係嚟到嘅時候，如果呢度本地嘅都係啲苗僑。咁照計佢哋有絕對嘅優勢，佢哋講嘅話，佢哋嘅應該講客家話或者江西話。咁但係嚟到嘅時候，我哋發現佢哋而家講嘅係圍頭話，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廣府話。咁如果係咁嘅話，就好奇怪啦。佢哋嚟到嘅時候冇理由講咗廣府話噶嘛。所以我覺得可能喺唐之前或者漢嘅時候咧，佢哋本身呢度係有一班廣府人。佢哋嚟到嘅時候，因為要同佢哋溝通。 系 呢种情况非常近似于点解而家香港讲嘅广府话，就 系 因为佢哋嚟嘅时候呢度占嘅主流嘅社会嗰班人讲广府话，所以姓文姓邓呢班人佢哋点解会以围头话为正宗？其实呢件事如果发生喺潮汕，我哋会发现佢哋会讲到潮汕话。咁所以咧，我觉得可能即系当时从汉到唐之间咧，其实我哋系有本地人嘅。而且呢个本地嘅族群咧。只不过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族谱，他们没有记录下来。 是啊，我想是明朝之后才是比较流行这件事。 所以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可能本地人的成分也都会大的。 另一个考虑的点就是说从那个東漢時期的嚴官啊，嗰、那個編制啊，同埋個發展係、但係呢啲資料唔多，即係比較亂啊。如果比較難寫嘅，寫東漢嘅嚴官， 因為你個鹽業專賣咧，從漢武帝開始就要專賣啊嘛，鹽。 係啊，鹽鐵啊嗰啲。 鹽鐵啊嘛，呢個漢武帝。咁但係到光武帝開始，佢就開放喎，俾民工用喎。係 啦。 咁就後來又變咗，又有一段時期又官誒專有，有時官辦同埋民辦係同時並行嘅。試過喺東漢，漢章帝嘅時間一段好短時期就係、是。是依個官賣，但係搞得好亂，又見到漢和帝嗰時又係俾民辦。 咁會唔會仲有另外一種可能？佢係喺外地做官嘅本地人， 係啊， 揾到錢之後翻嚟以錦還鄉。 嗯， 嚇、啊，依、這個我覺得亦都不排除可能嘅，唔、一定話佢係一個喺本地做嘅鹽官啊嘛。咁我哋本身保安呢邊啲人可以喺出邊做官噶嘛。係，咁後來都有啦，雖然唔多啫，可能佢係一個失載咗嘅一個官一個官員亦都係有呢個可能，因為佢有大吉番禺啊嘛， 係大吉番禺， 咁我覺得 番禺呢個講法從秦始皇開始有咯， 而且番禺嘅地域範圍好大， 係啊，番禺縣啊，佢屬於 係啦，佢呢個地理範圍實在係太大啦，佢當時 好大， 係啊，佢甚至包括佢可能係粵北嘅人嚟到呢度，佢亦都可以咁講，亦都冇乜大嘅語病 嘅。即係講起上嚟呢個番禺呢個字點解咧嚇？ 嗯。佢當時呢個郡名嘅管轄範圍咧，肯定包括香港，即係而家嘅全境。 哦，呢、這個當然係啦。 係啊，但係佢甚至可以遠至到而家粵北嘅某啲地方，譬如如果我冇搞錯嘅東漢如果秦嘅時候，佢呢個郡係相當大嘅，去到而家粵北嘅某啲地方都仲係番禺喎。咁所以佢可能只係大家番禺，只不過可能係一個牆上邊一塊裝飾嘅瓷磚，可能當時常用嘅一個詞嚟嘅。係可能係當即係等於我哋而家當日，即係譬如我哋今日嘅所謂福有由歸之類啲咁樣嘅用語咯。 喂，但係你嗰個郡係南海郡喎。 南海番禺縣，南海郡番禺縣。 南海係大過番禺喎。 係啊。 是啊， 而家秦始皇嗰時定 啦，係啊， 同埋咧，丁公咧有問題，你如果香港喺個適宜嘅曬鹽嘅地方咧，就曬鹽嘅地方唔淨止喺李靖屋嗰度喎，譬如觀塘咁樣，而家都好多人拗啊，究竟觀塘係用觀察個觀咧，還是做官個官咧？丁公就話啊，如果係做官個官咧，如果就可能係早期做官個官，係官辦嘅嗰啲鹽塘， 係。 觀塘都係曬鹽區，西貢都而家剩翻西貢都仲有噶。 咁因為你如果你用觀察個觀，其實冇乜意思噶嘛。 係啊， 點會咁文雅啫？無端端走去睇個塘啫。 係啊，而且當時冇呢個概念啊。 冇呢個概念啊嘛。係 啊， 觀都係我諗都係做觀。 應該，但係而家用觀察個觀喎，其實應該古以前係用官做官個官㗎。 官府個官㗎。 官府個官㗎。係 啊係啊。 官辦㗎嘛係嘛？係 咯 係 咯係咯係咯。 好啦，丁哥，我哋聽首歌，然後翻返嚟繼續同聽眾一齊講香港嘅古墓，就是、陳小春唱嘅《古墓愛情》。 我用了几千年，依然用大灵魂，有情道理回心转意到那天。他的顶点乌云遮住光线，投入一场即将来临的危险，醒来不再等待，松脱捆绑的绷带，还只在我的血和泪早已深入成淤土，你的美丽爱情曾抱紧是我的墓，我的心中的苦别走到几世纪的孤独，仍然安置你的苦。却有很陌生的脸，我想起了从前，想走到你身边，却想不起来和你沟通的语言。醒来不再等待，

啊，系啊，点样 发展？ 啊啊、 当年咪一个叫大岐山嘅大屠杀事件嘅。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系元朝嘅时候啊嘛。 系元朝， 屈原啊嘛。 系啊。咁啊，南宋時期呢個香港好多古蹟喎，其實我哋由東漢嘅古墓咧，亦都可以不妨講下呢個宋代嘅時候嘅古墓喺香港啊。梁基永有冇研究過？ 嗱，其實咧，我哋不如先睇翻下正史有冇講乜嘢香港嘅墓啊。咁咧，我哋而家見到嘅香港嘅史書咧，比較早期嘅咧。咁就有明初嘅東莞志啦，咁啊後來東莞咧就分出咗新安啊嘛，係嘛？咁啊新咗之後咧，我哋就有康熙嘅新安志啦，咁呢兩種嘅方志裏面咧，佢其實有記載香港有啲古墓嘅喎。 系， 咁佢哋嘅记载里边咧就因为以前嘅方志都有墓葬呢样嘅，咁佢哋咧嘅记载咧就有两个系比较重点嘅，咁一个咧就叫做邓符墓，咁佢叫邓符，咁其实咧就系指邓符协啦，咁呢个墓咧就喺两种新安志度都有记载嘅，咁点解佢嗰个位置咁重要咧？咁呢个亦都令我有一个引起一個興趣嘅，咁因為呢個鄧符協嘅墓咧，今日都仲喺度， 係啊， 嚇，咁咧佢嗰個位置咧就係叫做仙人大座， 係啦， 嚇，咁咧就喺元朗嘅鴨繼山， 嗯， 嚇，鴨繼山呢個地方咧就唔大，嚇，佢個山勢係唔大嘅啫， 嗯， 咁但係咧佢又有幾座比較早期嘅墓葬，好有意思嘅， 係， 咁而且咧就如果講整個新界嘅墓葬，其實好出彩嘅，我覺得， 係， 嚇，佢喺即係無論係喺佢形制啊，或者係喺佢嘅保存嘅信息量方面咧，其實好大，亦都可以補充好多我哋正史嘅缺嘅嘢咯。咁、我記得我有時候喺啲群組裏面，我睇到有人張貼一啲明代或者宋代嘅墓出嚟，但係我覺得有啲可惜咯，就係、因為咧咁多年以嚟咧，就因為政府嘅文物保育政策咧，其實就係好失敗嘅、即係佢對於古墓嘅保護咧，基本上係冇嘅。咁係佢係由民間自發，你有錢就去整。咁結果造成咗一種情況，就係咧，我哋而家見到嘅好多宋代同埋明代嘅古墓咧，其實已經係俾後來嘅歷史重修嘅破壞咗嘅。咁裏頭好多好可惜嘅嘢。我記得我最近一次我去訪問龍躍頭嘅村長，我就問佢，我話你哋明代嗰個松嶺鄧公祠就而家好有名啊。係咁、我問佢，我話鄧松嶺嘅墓浮雲湧日，因為我去睇過。已經全部是新的，咁我問村長，我話你有冇舊時的照片？我話我想要一張相，我話你應該有的，我話你最多是收咗十年左右，因為我去睇過咧，其實佢而家新收嗰，佢將舊時嗰啲青磚啊，全部揼曬出嚟，喺旁邊掉到萬山片野都係。我睇見之後心痛不已，因為你而家去到咧一草一木都是新的，完全新。旧碑 咁又唔似古墓咯， 系啊， 系 啊， 都系咁啊，唔似呢个啊， 系嘛？ 仲有其他啊？丁公 系啊，你依家讲嗰几个好出名嗰几个咩玉女拜堂啊，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全部都 嗱，呢个有个问题嘅，因为咧呢啲全部都系私人嘅嘢嚟嘅， 系咯。 咁香港政府不嬲嘅立场咧，就系、因为呢啲系私人嘅嘢，政府就唔可以插手噶。 系咯， 呢个系同香港嘅私有权好有关系嘅。即系从来都系咁。 咁我点解嗱？我仲有一个原因就系点解我咁中意去睇呢啲嘢咧？因为我睇过啲史书度讲有一件事咧，我相信如果对位对香港史感兴趣嘅听众可能都知嘅，就系话咧。香港咧，譬如好似喺蕭國健嘅《香港古代史》，佢就話咧，香港咧就基本上保留唔到明代以嚟嘅地面建築。咁點解保留唔到咧？就係因為清初嘅時候發生好著名嘅遷界。咁遷界嘅時候咧，成我哋而家基本上整個香港嘅全景咧，都係喺遷界範圍之外嘅，之內嘅。咁就所有嘅人都被趕走，包括姓鄧啊、姓文啊呢啲，全部都被趕曬入去東莞嗰邊。咁呢個地方咧有長達差唔多十年八年嘅時間咧，就完全冇人嘅。咁其實咧，嗱冇人嘅時間咧，其實會發生一啲好有趣嘅事嘅喎。嗱，我曾經同一啲做香港古建築嘅朋友都探到過呢件事，咁佢話：，唔係啊，有啊，我哋有啊，嗱啦，乜乜乜，咁我就去睇呢啲，譬如好似松嶺鄧公祠啦，平山嘅呢啲鄧氏祠堂啦，呢啲佢哋認為係明代嘅祠堂嘅嘢，咁但係我去到嗰度咧，因為我之前喺廣州咧，喺廣府嘅祠堂，我敢講已經睇到唔少啦，咁所以咧，我發現咧有啲好有趣嘅事嘅就係咧，呢啲所謂明代嘅祠堂咧，佢哋嘅梁架同埋木構部分一定係換過。 但是呢柱楚牆身是明代的、包括那個鋪的外面的、天井啊咁樣。咁點解會發生咁嘅事呢？其實好可以理解，因為呢個地方如果你話喺十年八年之內嚇、全部冇人呢，我覺得係冇可能嘅。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喺廣州，咁我經歷過乜嘢呢？我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後期嗰種物資匱乏嘅情況，我就太了解。當你一間屋長期冇人冇人理嘅時候呢，自不然就會有人入去拆，先拆咩呢？門窗係嘛、磚瓦、木條。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到一件事，就係話，當呢啲鄧氏文氏佢哋十幾年之後翻翻嚟嘅時候咧，佢哋睇到嘅未必一定係一間樹屋啊，錦田有樹屋啊嘛，佢哋未必睇到係樹屋，反而佢哋睇到更加可能睇到嘅嘢就係佢哋嘅祠堂咧嗰、那個梁架同埋瓦片呢啲一定係冇咗嘅。 嗯， 附近嘅人會將佢攞去做其他嘅用途，但係牆身同埋柱咧， 嗰啲攞唔到。 係啦，嗰啲係攞唔到嘅。嗱，正如我哋而家睇松嶺鄧公祠咧，就我就明顯發現咧，佢嗰啲梁架嘅雕琢咧就係康熙後期嘅。好啦，咁而家翻翻到我哋呢個話題咧，就話香港究竟有冇地面，有冇完整嘅明代或者係以前嘅嘢咧？咁我而家發現係有嘅嚇。 即係你花山月嶺 係啦，咁我就發現咗喺。一啲非常偏僻嘅山上边咧，原来真系保存咗有明代原装未改过嘅墓葬，吓、咁而且唔单止有墓葬，比较难得嘅咧，佢仲有碑，吓、因为咧嗱，我哋睇一啲比较权威嘅啲工具书啦，吓、譬如科大伟记先生嗰个《香港碑铭汇编》，咁相信好多人都奉为经典嘅。咁其實我咧，我當初點解我會覺得我會去研究呢樣嘢，我就係有啲唔憤氣。咁我覺得，我話香港嗱，如果講香港嘅金石，咁而家講最早嘅，梗係南宋嗰個咸淳嘅嗰個黑石啦，鄧廟啦嚇。 咸淳石。 咁但係咧，嗱，京東你應該比我熟。嗰本書裏邊喺呢個南宋之後，第二塊係乜嘢咧？係水頭村嘅辯武橋碑。 嗯。 辯武橋碑係咩時候已經去到康熙啦？咁唔通咸淳、宋道宗到康熙年間，我哋香港嘅人唔通俾遷界遷咗去？一塊碑都冇，咁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太過不可以接受。咁後來咧，我喺呢兩年嘅田野考察裏面咧，咁我就發現咗起碼有兩三塊嘅呢個墓碑。咁呢兩塊墓碑咧，根據我嘅判斷咧，係比較標準嘅，係明代嘅原碑。咁而且亦都有一啲係文獻價值非常高，甚至係藝術價值非常高。係因為嗱，我哋發現咗有。明代的东莞籍的两个名家为邓氏族人所写的一块墓志。咁呢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呢我哋喺讲香港的金石的记载里面呢都好忽略呢件事。咁我哋就当然科大卫先生嗰本书里面佢讲有一个体例嘅，佢话我哋系冇唔收墓碑嘅，佢讲得好清楚，唔收墓碑。 唔止唔收墓碑，其实咧里边有好多错漏嘅。 系啊，系啦，系啦，冇错，错漏好多。 因为佢系嗰年代咧，佢揾啲学生去抄，但系抄完翻嚟咧，其实佢哋冇好认真去再去查， 系 咁里边其实错漏好犀利啊，错得 系嘛。是我都系我喺使用中发现同我所获得嘅资料真系有好大嘅出入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嗱，不管如何啦，即系话嗱，如果睇到有明代嘅呢几块碑咧，咁亦都令我拓宽咗对于嗰阵时候香港呢片土地上生活嘅人嘅一啲理解。咁其中譬如咧，有一个好有趣嘅就风水系嘛。咁我哋咁讲，一讲到呢样嘢，你不可能不谈风水。咁原来咧。在明代的墓碑里面他们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们是如何去重视这个风水。在他们这块墓碑里面他讲到明，就是说有这个月呢是哪个点的。是并且呢就中间那个月又点这个点。即是讲得头头是道。甚至呢在康熙初的几座邓氏的墓里面呢，我们发现呢佢甚至已經寫明咗嚇，話嗱前後左右不可互葬，即係話嗱，你唔好諗住阿爺呢個風水好，你啲仔孫就落嚟嗱，我呢度係唔準咁做嘅。咁另外仲有咧，就係香港嘅明代嘅墓啦嚇，咁我哋而家能夠見到嘅咧，仲有啲好有趣嘅嘢嗱，譬如佢有一個文士嘅墓咧。 喺马鞍山嘅。 有冇名？ 嗰度咧，嗰个地方叫将军下马。这个名咧，系好贴切嘅。将军下马三杯酒吓，咁佢个名叫做。咁因为佢背靠就系马鞍山，嗰、那个气势系好好嘅。咁这个因为比较难去，所以咧就一直咧保存得非常完整。佢系崇祯元年下葬嘅。崇祯元年下葬嘅呢个墓咧。佢嗱，我而家基本上我可以讲能够比较容易区分得到佢原装嘅明朝嘅墓大概系一个咩样子吓，因为而家香港能够数得出嘅未曾重修过嘅啊，即系未经过后代重修嘅明代嘅墓咧，比较大规模嘅就只有马鞍山呢一个。咁但系咧，如果话有重修，但系仍然能够保存原貌嘅咧，系有几个地方嘅。嗱，譬如咧，如果比较容易去咧，就屯门嘅山景村啦。咁啊，山景村后嘅一个明代嘅墓咧，系特别有意思嘅，因为咧佢造成咗一个歇山顶嘅结构。咁呢个歇山顶嘅结构咧，就可能喺香港嘅现存嘅地面建筑里边咧，明代嘅歇山顶系冇嘅。咁但系佢就保留咗。咁同期可以同佢對比嘅咧，其實增城有好多嚇，因為增城嘅文化係同香港呢邊好接近。 嗯 咁、 嗯、 我哋睇到湛若水墓啦嚇，同、埋明代嘅其個湛氏家族嘅墓咧，係如出一轍嘅， 嚇、 非常親切嘅。所以我當時一睇到咧，我覺得係相當激動。 即係喺馬鞍山嗰度揾到， 而家講嘅係屯門。 屯門揾到湛若水。 唔係，係佢個形式同湛若水墓係好接近嘅。 係 咁佢喺乾隆年間有重修，但係咧佢重修嘅時候，佢保留咗嗰個歇山頂嘅嗰個建築嘅形式。咁呢個喺香港嘅現存嘅古墓裏面咧，我覺得係比較好嘅，即係佢係保留翻呢一個呢個樣子啊嘛。咁如果講佢嘅文獻價值比較高咧，就其實鄧氏嘅幾個墓咧係唔錯嘅。咁另外仲有咧，就係明代嘅墓保存比較完整嘅咧，就仲有一個地方係邊度咧？就係、是、最近今年先去睇嘅，就喺沙頭角。咁啊，嗰度可能因為太偏啦，以前係禁區嚟嘅。咁好接近蓮塘口岸嘅一個地方咧，佢嗰度有一個何氏嘅古墓。咁呢個咧係全紅砂岩嘅，嗱全紅砂岩石砌嘅古墓咧喺香港嘅， 哦真係 就極少有， 未聽過 啊，係啦嚇，呢一月咧就係、是、河氏，嗱、呢個河咧，我哋如果稍稍對香港史有啲敏感人咧就知，佢其實係東莞白河真嘅後人嚟嘅， 嚇、 咁佢有一支咧就去咗松原下嚇，咁嗰松原下村咧。就呢個何氏咧，喺當地咧，而家都仲有後人拜祭嘅。咁呢個係全紅砂岩，佢個紅砂岩已經係剝蝕得好緊要，只有得翻兩三塊嘅磚係石啦嚇，係保留得完好嘅。但係咧，我哋知道咧，佢呢個紅砂岩當時都係一樣比較貴嘅建築材料嚟嘅，因為香港境內就唔多做嘅。咁佢能夠用咁多嘅紅砂岩去做呢個墓咧，係相當唔簡單。但係比較可惜咧，就係個碑咧，就黑石嘅碑，好細方，好符合明代嘅制式。但係可惜咧，就時間太耐，一個字都睇唔到。 哦， 嚇！但係仍然成個墓嘅原來嘅嗰個結構咧，係保存完整嘅。嚇！咁而家講咧，其實而家講我哋講明代嘅地面嘅建築咧，真正原汁原味嘅應該講就係呢幾個地方。 好啦，梁基永，我哋有听首歌先。 好啊， 翻嚟继续咧，就再继续讲清代，讲近代。 系啦，系啦，讲 到 好精彩。 从东海开始讲起，咁啊，呢个就陈奕迅唱嘅《天下无双》。 信心，当我未如愿，譬如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乱和倦，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 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次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断，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平时答你从无伤，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推行啱啱过一个周年，本港第一针接种人口达600万人，占12岁或者以上嘅接种人士系89.3%，相信好快迎嚟90%接种率。聂德权喺社交专业话，最近面临前所未有嘅挑战。社会对疫苗接种需求明显增加，过去一个星期平均每日有82,967种接种剂次，其中平均每日有33,538人打第一针。政府会继续倾尽全力增加疫苗接种地点和接种能力，回应市民需求。他说，当前疫情非常严峻，需要市民积极响应，同心合力推高接种率，为本港社区建立保护屏障。除了保护自己之外，接种疫苗亦都可以减慢病毒传播，亦都可以间接保护医疗系统。港大医学院预料，疫情将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左右达到顶峰，到时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大约180,000人。截至昨日，估计第五波疫情累计大约170万人感染。港大医学院指出，如果短期内医疗系统庞大压力得不到舒缓，安老院舍长者的疫苗接种率不可以快速提高，新型口服抗病毒药不可以马上广泛应用，估计死亡人数将会在今个月中达到顶峰，预料到时每日新增156人死亡。疫情持续到4月底时，预料累计死亡人数将会达4,645人。港大医学院认为，如果同动态清零政策保持一致，而要推行全民检测，开始的时间应该延后至4月中或者4月底。 届时人群中的感染人数应该处于非常低水平，可以最大化全民检测带来的效益，截断社区的病毒传播链，达到真正的清零。澳洲总理莫里森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将会自我隔离七日。莫里森在当地星期二晚上透过社交媒体公布消息，形容自己出现好像感冒的病征。他说太太和女儿对病毒检测呈阴性，一家人将会遵从健康建议留在悉尼家中自我隔离七日，期间将会继续在家工作，包括透过视像方式出席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像方式在欧洲议会的紧急会议上发言，获与会国家代表起立鼓掌。泽连斯基昨日签署要求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文件，他敦促欧盟提出证据证明与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以及没有抛弃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猛烈攻击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是犯下战争罪行，今日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首都基辅，他形容俄罗斯是恐怖主义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556点，跌3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5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14.8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8，人民币6.312，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0.75美元，卖出1,921.3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切勿误信谣言。 在这段时间，大家要保持冷静，就是因为我留意到在网上是很多传闻的，特区政府一定会是第一时间去澄清，譬如又说立法会就来投票去点票，又做一些手段，一阵间又说我们不会有一些新鲜的食物蔬菜来到香港，这些全部都是谣传来的。货物的进入香港是保持顺畅的，无论是空运或者是陆运，咁所以而家将陆路嘅食品、蔬菜、鲜活嘅食物同埋其他日常用品嘅运输咧，已经会除咗陆路之外咧，系增加水路同埋系火车，确保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系得到保障。呢、这个亦都系中央喺同我哋对接嘅时候，其中一个专班嘅要求。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确诊咗新型冠状病毒嘅话咧，而你病征系好轻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征咧，请你唔好嚟急症室。因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会安排你入去医院嘅。如果你认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医生嘅话咧，你可以预约我哋嘅指定诊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系会帮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个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喺经过医生嘅临床评估，如果认为适合咧，就会安排佢出院继续接受隔离。 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新嘅出院安排咧，可以騰空一啲病床去接收一啲最需要住院嘅病人。我哋預計咧，嚟緊一段時間疫情依然係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好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醫院嘅話咧，請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齊去克服呢一個疫情。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鼓励全民运动，推动本地体坛。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来职业拳手潘启程，他要多谢扶持他成为职业拳手的人。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一百个基本系列的第二本，一百个工作基本加一百个生活基本。作者解释乜嘢系佢讲嘅基本。 松浦弥太郎话：基本系最快乐嘅，基本必须经过反复磨练。基本总是能够帮助自己克服各种事情。他又说，经过多年的思考，认识到无论是工作定是生活，都不单止是用脑的作业，而是要用心感受，才能够从中享受到莫大的乐趣，并且学习到人生之中最重要的经验。 系列的第一本《松浦弥太郎的一百个基本》被列为第一句是把一切视为是自己的责任，怪罪他人并没有任何好处。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一件事被大家都认为是做错了，这样挑起责任比推卸责任，不单止对别人，而且对自己都有好处。有些在工作上面担任一定领导岗位的人，手下的人做错事，他可能并不知情，但是都勇于替下属承担责任，这样不单止赢得下属的感激，而且让知道或者不知道是哪个做错的人都会对他佩服。相反，明明是自己做错，但是就怪罪他人，即使表面避开了惩罚或者责难，但是就会让人看不起他，对己对人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被列为第四句的是，对于过往千万别撒谎。 每一个人的过往都会做过一些不太能够公开的事，又或者讲出来至少会引起争议的事，这个是个人的私隐。这句说话的意思不是说要人将什么私隐都讲出来，但是如果被人问到，可以选择回避不讲，但是就不要编造谎言，为自己过往做过的不光明的事掩饰。撒谎被揭穿，比较让人知道不堪的过往更加糟糕。 更重要的意思是不要对自己讲大话。如果连对自己都不诚实，这样的人生就太可悲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松浦弥太郎的一百个基本》，作者松浦弥太郎，由月之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最后一次岑日飞主持嘅广东广西，我哋嘅话题讲香港古墓。咁啊，直播室度有梁基永博士，有电话度有丁新炮啊，香港史嘅专家。 咁咧，我哋頭先講到啊，李鄭屋村嘅東巷嘅古墓咧，又講到宋代嘅古墓、明朝嘅古墓。咁而家講到啊，清代同近代啦。咁啊，丁公啊，輪到你上場咯。 嗯，係啊。 阿丁公， 我淨係識近代嗰啲嘅啫。 近代嗱，你講下嗱，香港咁多墳場。 我就 你香港坟场都好多名人嘅墓园噶系嘛？ 系噶系噶。 先讲香港坟场先啦。 香港啲坟场咧，就即系如果你讲起上嚟咧，就因为我哋好多旧建筑系拆咗，我哋反而啲坟场咧就保持得相当完整嘅。咁同埋里边咧撞咗好多，即系有部分系香港嘅名人啦，亦都有啲系近代中国嘅。嘅名人都有 嗱，跑馬地個香港墳場，我啊想阿丁公你講下一個人，又話嗱，我又唔想講啊依個遮打啦，唔想講河東啦，我想你講下楊渠雲喎。 哦， 佢咪香港墳場啊？ 係啊係啊，佢香港墳場，同埋佢個墓咧就係即係冇即係冇碑冇寫人名嘅。 而家二零一一年有而家接翻修過寫翻曬啦。 佢有個好似係咪侄孫啊？係嘛？同佢立 翻搞啊！阿丁公有冇參與啊？ 有，因为其实是政府做的，政府帮他，因为刚刚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的时候呢，咁就做了个牌在树。咁但是有时候有些东西呢就可能是好心做坏事。 哦，为什么呢？ 因为呢有个牌在树之后呢，那里附近就污糟了很多。 哎呀，本来很干净的。 本来很干净。咁呢個楊渠雲大家知啦，咁佢係即係喺香港讀呢、這個係聖保羅書院。 聖保羅係啊， 咁啊佢係做買版嘅，佢亦都喺以前有間叫即係聖救世主中學啊，喺度教個書咁樣。呢、這個就係聖若瑟書院嘅前身嚟。 佢其實真真正正叫做啲咩？我哋叫做革命嘅先行者啊，其實唔係孫中山啊，係佢啊。 佢係 佢最早噶啦， 香港嘅。即係革命烈士嚟㗎，1901年嘅時候就咩？佢係啊，佢因為佢係興中會嘅，應該係第一個會長。 係，但係點解係話丁公有一個問題？咁點解佢唔係去遷葬翻後來嘅興中會墳場咧？本來係咯，興中會墳場係而家都現存。 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到位啦。 嗯， 其實咧係即係你會睇到啦，楊渠雲呢個人咧就係佢。其實當時嘅興中會係兩股勢力。 哦， 係 一股係孫派。 嗯。 一個是洋派，洋派就是他、楊渠雲和謝讚泰和另外一班人。咁孫中山那班呢就是陳少白啊，即、就是我哋所謂四大寇啊，即係呢啲人啊， 陸浩東啊， 鄭士良啊，咁樣有陸浩東啊，咁呢個另外一批。咁其實楊渠雲即係喺香港撞落嚟之後咧，喺國民政即係呢個廣州政府成立咗之後咧，咁、曾經有幾個人都寫信，包括謝讚泰在內。好似楊學玲都有份嘅，就寫信翻上去咧，就話要求將楊渠雲嘅墓咧係 遷翻去興中會墳場， 嚇，係啦，興中會墳場。咁啊，但係咧就收尾咧就即係我其實有一次咁啱得咁巧咧，我就喺南京嘅第二檔案館啊，就俾我揾到一個資料咧，就係佢哋話其實係層層批嘅。咁啊，批到去都几高级嘅时候，突然间有人就话佢系叛徒。 哦， 吓，即系话佢喺1900年嘅惠州起义嘅时候咧，立场唔坚定啊，当时又想投降清朝啊。 嗯， 咁所以又觉得因为咁嘅缘故咧，就唔应该撞佢翻去。其实会睇到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喺呢、這个即系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咧。有啲人係刻意地將楊渠雲、謝讚泰呢班人嗰個貢獻係抹殺咗。 嗯， 咁呢個其實係有少少內 部冤案嚟嘅，依種係，因為如果佢係近清廷嗰派，就清廷又唔會派殺手去暗殺佢咧。1901年嗰陣， 係啊，咁但係你睇到就係真係有人，即係有人係。抹黑佢啦，應該係咁樣講。 咁啊，亦都係香港嘅幸運喎。咁啊，留住咗呢個墓。 冇錯，其實亦都係佢幸運啫。 係啊，冇錯。如果留咗翻去，未必有。 大家都明㗎啦。 嗯 大家都明㗎啦。咁所以其實就係所以謝讚泰一路都唔憤氣㗎。佢寫個咩《中華革命秘史》，佢都即係同即係我哋依家講嘅，即係孫中山或者係即係 嗰啲革命黨嘅人嗰嗰套係另外一套嚟噶嘛，即係佢講另外一樣嘢。 啊，咁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啊，丁公啊， 係 佢下葬嘅時候咧，殖民地墳場好似仲未曾批准係中國人喺嗰度大規模落葬嘅，係嘛？ 已經有㗎啦， 1901年已經有啦， 有㗎啦，有㗎啦，有啲人會早過1901年嘅。 哦， 咁但係其實就要符合幾個條件，第一一定係英籍。 哦，一定要系英籍， 一定系英籍。 嗯， 咁杨强伟系英籍嘅。 嗯， 吓，佢好似香港出世嘅，但系佢系好似喺马来亚嗰边出世嘅。 哦， 佢系英籍。第二系基督徒。 哦， 佢系基督徒。 哦， 吓，佢读圣保罗，佢自己信咗教嘅，咁所以，即系要符合呢两个，同埋喺香港住咗若干年咁样样嘅。 哦， 咁佢系符合晒呢个条件嘅。系咯，系啦，系啦。 但系讲辈份咧，佢当年佢搞个富人文社同。兴中会合并咧，佢系会长啊，孙中山只系秘书啫。 诶，对啊，其实咧咁讲嘅，因为年纪佢系大过孙中山，同埋佢嗰个年代佢喺社会上面，即系佢已经系一个富嘅卖板。 嗯 而孙中山只不过一个即系喺医学院毕业冇几耐嘅一个 咁啊系，系年资未分。 其实两个人嘅地位系有差距嘅。有差距。 咁啊，其实 吓咁佢结果就即系。其實係有班人幫佢嘅，我諗啊鄭振泰啦、何啟啊都幫佢，咁所以就可以撞咗喺呢個墳場裏邊。 係咯，其實如果聽眾有興趣都可以睇下嘅，好好型嘅，因為佢係一條羅馬柱啊，被削斷咗，咁佢嘅意思就係話壯志未酬。 冇錯啦。 係啊，係啊，係 啦， 其實香港咧，我一直覺得咧，有一個地方係可以辟為一個好似巴黎嘅嗰、那個。拉雪茲公墓咁樣，就是、香港仔嘅華人， 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係啊，其實係好值得。 嗰個啊，我阿爺都仲喺嗰度， 係咪啊？ 係啊，我阿爺。 哇！咁你非富則貴噶咯喎，當年 唔知喎，但係咧，我又話嗱，呢個華人永遠墳場啊，我就嗰啲富商我都唔講啦。阿丁公，你可以講下蔡元培啊。 系啦， 蔡元培讲下冯平山啦， 系啦， 系啦， 啊，都呢啲喺葬喺华 人 永远坟场 人喺里边嘅。 其实我嘅形容系点咧？我唔知道贴唔贴切吓。我就话咧，如果要睇广式嘅大墓啊，即系话广府风格嘅大墓咧，就有两本书。前半部咧就喺广州嘅白云山。 系 呢个就不得了噶啦。 系 咁咧，因为佢名称可以睇出成个名称广式嘅大墓系点样变化，点样辉煌，点样咧。好啦，但系咧后半部咧就喺香港仔。 系 啊，丁公，你认为我咁嘅总结啱唔啱？ 白云山依家仲点啊？即系嗰啲墓去到系咪都七七八八噶啦？ 系冇错，白云山咧就因为本来就系明清广府大墓嘅集中地嚟嘅， 系 咁，但系从2005-06年开始做嘅清坟运动咧，就破坏咗好多啦。 系 咁，小弟当年咧就曾经亦都同一班学者系一齐去抗议过呢件事。咁当时咧就因为有广东省政协嘅有参与啊。 系 咁当时咧就陈兆基咧咁当然而家 我知陈兆基， 但陈兆基咧佢当喺呢件事上佢系落咗啲力嘅， 系 咁佢就因为佢系我哋中大校友啦， 系 咁佢就劝阻咗，咁但系而家咧经过嗰次运动之后咧，好多残得七七八，但系咧香港仔咧就系丁公，我一直有个问题吓，如果我哋而家去睇香港仔咧，佢有啲墓系比1913年更早嘅，佢会唔会嗰度原先就系一个？有啲墓地嘅一个地方咧， 其实我谂有啲系其实嗰度有啲可能系迁葬过去嘅， 系 有啲系迁葬，咁另外有啲咧就系、是可能嗰度本身都有少量嘅坟喺度， 系嗱，譬如我睇到有一个南邑二庄嘅系啦，嗰、个系特别大规模，嗰、个就唔多似喺第二度可以迁得过嚟， 系嗰、那个我谂系原先可能喺度嘅， 系啦，我谂嗰个可能会好早， 系啦， 吓咁、但系咧。而家我哋見到最早期有記錄落葬嘅係咩時間啊？丁公， 嗱嗰、那個嗱你佢嗰個係1913年嘅， 係 咁就其實最早期咧，但係有啲咧就咁，有啲咧就係、是、將自己鄉下嘅，譬如有葉蘭泉咧，佢就將鄉下個即係嗰啲阿爺啊、老豆啊嗰啲。嗰啲遺骨就搬曬佢嚟香港嘅，咁嘅情況都有。 係， 最早啊， 咁即係如果理論上應該1913年開始已經有人喺度落 咗，我諗係1415上下啦，差唔多係咁上下啦。 係啊，咁確實咧就。 雖然那裡現在不是一個旅遊點啦，但是實際上也可以令人大開眼界。 他們近年來呢，也都開始比較留意自己的歷史，因為，因為這個其實是提高了他整個品位的嘛。 是啦，是啦，是啦。 這件事不是純粹一個，一個下葬的地方，而是他是一個即係同埋呢個墳場嘅出現本身嘅歷史背景都好特別嘅。 哦， 因為係其實香港有一班名人咧就話：喂，你香港冇一個永久嘅墳場。咁我哋呢班人依家咧就以香港為家，而且我哋有錢有面。我哋就唔想撞嗰啲公眾墳場咧，就幾年就要執骨嘅。咁呢個唔得，唔符合我哋嘅身份。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幾個都係。即係有頭有面嘅，成十幾個咧，就向政府提出嚟。咁香港政府向倫敦嗰邊，即係話，即係佢係支持呢樣嘢嘅時候咧，佢提到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原因嘅，就話我哋如果俾個永久墳地佢哋咧，佢哋就會 安心落嚟。 特民地政府會特別有加上佢嘅歸屬感。 係。 所以就批咗呢幅地出嚟啦，就系咁样样。 嗱，我平时咧，我去香港仔华人永坟场，我爷葬嗰度啊嘛。我就知道咧有两个墓就好豪嘅， 系， 因为我因为我新闻仔嘅时候有澳门嚟，我系知啦。一个就傅老容， 系啊， 一个就高可宁。 高可宁墓系好特别嘅， 啊，两个墓都好豪噶。 两个墓系一左一右， 系啊， 好似系啊，真系两面翼啊，左翼加右翼咁样样 嘅。咁你而家新一代唔知啦，傅老容当年喺澳门就呢个赌王， 系啊，啊高可宁啊，盗当铺， 盗铺典当大王， 系啊，而且佢高可宁嗰个咧，佢系生矿嚟噶，即系佢未曾收工咧，就已经预留嘅。咁以前古人有呢个习， 系冇错， 吓要预留一个生矿嚟噶。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其实有 好多名人提示啊， 系好多嗱，其實如果各位聽眾有興趣咧，真係可以啊，可以半日遊嘅， 都係歷史啦。 譬如有咩亮點咧，嗱可以講下，唔係話淨係睇墓噶啦，佢嗰度有兩個涼亭，咁我覺得呢兩個涼亭好值得講。 四望亭啊， 係啦，一個咧就係四望亭啊，質量師而睇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咧，比佢更加高少少一個亭咧，佢而家修改咗啲字之後咧，寫住熟人題。咁我就覺得冇理由啊！呢個亭個位置比梁士儀仲高，呢個人係邊個呢？其實後來我睇咧，佢寫錯咗，佢即係重修嘅時候咧，嗰個係厲害嘅厲，佢而家咧就改咗變成咗所屬嘅屬。 哦， 厲人咧係陳伯圖。 哦，係， 所以咧，佢署款咧用咗厲人，但係而家咧因為修壞咗個字，變咗屬人。咁當然你係一個典故啦，咁亦都可以睇出咧，就話當時其實呢個墳場好唔簡單嘅嚇，即係請咗兩位咁高資格嘅人嚟做兩個涼亭， 對，裡面又有黎元洪啊，好多即係北洋政府嘅， 係啊，其實蔡元培反而係比較樸素嘅， 冇錯，蔡元培 墓係相對低調，並且係樸素 嘅，佢以前嗰個仲樸素啊， 佢 呢個仲係即係近年嚟先至係幫佢收葺嘅， 係嘛？仲有岑哥，我同佢講。其实香港仲有唯一一个有石人石马的墓都是在香港仔， 冇错， 系啊，系目前迄今发现石人石，系就真石人石马，啊，即系得一米高嘅啫。咁但系你唔好理啊，即系所谓苏苏都系羊肉啊，系嘛，咁佢都系石人石马嚟噶嘛。 呢个几特别嘅系。 所以我当年我爷葬嗰度，你话唔系非富则贵，不过我知道啊，佢1962年死噶啦，父老用1960。咁我爺死嘅時候，1962年咧，應該我 當時都已經非富則貴， 唔係非富則貴，係有人士。 係啦，係啦， 啊，唔係非富則貴，唔係又唔係富又唔貴，就係有人士嘅嘅。 同埋咧，就近年咧，就入甚至人興起乜嘢咧，就係話喺香港仔華永裏邊咧，係揾清代嘅官階，佢哋話可以從正一品、從一品一路揾到正九品、從九品，呢個有意思㗎，叫做升官圖啊！啊，真係可以揾齊㗎，咁講係呢個就係已經有人做咗一個表出嚟啦。所以我都話而家其實即係作為一個出唔到去旅行嘅時候咧，都係一個景點。 香港仔華永遠墳場半日遊，咁多名人 係啊，同你玩下升官圖都已經夠好玩啦。 唐少儀都喺度， 係啦，你有總理係嘛？ 係啦，真係 即系你就系香港仔华永远坟场嘅名人嘅解说， 系 咁做一部香港嘅历史咧， 起码系一部近代史啦。 依家写紧， 系嘛？ 依家写紧， 有人写紧， 咁好啊。 咁啊，而家阿梁基永，你有一本古墓书， 就而家都系搜集资料， 搜集资料系啦，希望快啲出版。 好，好， 有意思，有意思。 咁啊，我哋讲下听晚嘅节目咧，就系林以乐同埋屈伟豪博士讲嘅拥抱幸福，咁啊都好啱而家嘅疫情嘅，而家要即系有一种正念啊，正能量啊，要拥抱幸福咁啊。跟住落嚟就係那些年嘅基哥嘅節目啊，張偉基嘅那些年。最後播首歌就鄧麗君唱嘅《小城故事》，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